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喇叭，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菜，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着花夹子，小天子又打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87.6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囊垫，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带 烟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啊、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主题。今天我们读到的呢是三字经里啊，夏有禹，商有汤，周文武，称三王这几句。我们从大禹治水的故事呢，引出了一组抗洪题材的曲艺作品的欣赏。刚才上一时段呢，我们欣赏了快板书《抗洪凯歌》，下边呢，我们来欣赏两段相声作品。这两段相声作品呢，都有姜昆和李文华老师的参与。不过头一段呢，这阵容啊还要更庞大一些。姜昆带着他在湖北招收的几位弟子和唐吉忠老师一起合作表演了一段《训徒》。这段作品讲述的呢，就是当年湖北抗洪的一段故事。 其实唐老师、啊、我是想向您呢展现一下，也可以说是展示一下我的几个徒弟， 让我看一看 啊。我那徒弟其实您已经看过了，刚才打快板那几个。 对 对, 对， 你们长得怎么样？ 还精神。 精神。帅不帅？ 帅是帅 啊， 不知道反应怎么样。 那反应没治了、啊、这样吧，我让我们几个徒弟出来给大家展览一下，大家也参观一下好不好？ 啊， 好，来 请大家看一看。 哎，几位徒弟有请。好，大家掌声欢迎。站好了，站好了，师傅今天要训徒了啊！站好了，徒弟们好， 师傅好， 徒弟们辛苦了， 师傅辛苦， 我向你们表示慰问， 为人民服。 哎，你听怎么样？怎么样？ 还可以。 你看我这个徒弟啊，长得是头是头，脚是脚，身上穿着大棉袄。 啊，棉袄啊？ 反正那个武汉太热。你说这几个徒弟怎么样？ 还可以，我得给他提个问题。 提个问题，他们脑筋反应特别快， 是吗？ 您提什么问题，当场就给您答出来。 啊， 好吧， 我现在要问了啊。有这么一个人，他呢长期和你们姜昆老师一起密切合作，同甘共苦，形影不离，可以说谁也离不开谁。你们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知道， 这太好了吧？ 对， 明确的回答出来是谁？ 我们师娘。 是。 我成了姜昆的爱人了。啊， 唐老师，这都赖你。 怎么着？ 你今天打扮的跟师娘似的，你说。 我这打扮怎么着？ 其实大家都知道，长期跟我一起合作的是我们唐老师。你们几个真不知道是假不知道，那是我们的唐老师啊。 就是。 赶紧问问， 唐老师好， 学生们好， 唐老师辛苦了， 学生们辛苦了， 我们向您表示慰问， 为人民服。 我也学会了。我跟你讲，这个跟着年轻人，您就是显得年轻啊，对不 对, 对, 对, 对？ 您知道我们这几个年轻人把您这样的老艺术家在心目当中知道是个什么位置吗？ 什么位置？ 您就是他们的青春偶像。 哎呦， 我成了偶像。哎，他们每个人都把您比喻成，反正是最美好的东西来赞颂您。 是啊， 那当然了， 那可以表示表示。 尤其是你们用那个湖北话一说，湖北话，把唐老师形容特别美好。 行、啊。 你给说说，我先说啊， 看看 你先说啊，

在上面闪闪发光。 对对对对对， 我在桥下边水泡着。 他这个不是不是他，你看你他是根据人的一种艺术形象。哎，我呢比较像灯，你呢比较像尊。那个，您他说您呢那个船在底下撞那个不是 撞了腰啊？ 他是说唐老师就是我们风口浪尖当中的中流砥柱，对不对？ 对， 风口 浪尖中流砥柱，可以。 你听我，唐老师您再听我的。哎，咱们湖北的洪湖您知道吗？ 对，说洪湖革命根据地 老去。哎，那我就以这洪湖为题。 好， 说洪湖水哗哗哗，划船的划回好荷花，姜老师划回荷花大，唐老师划回大荷花，姜老师画幅荷花画，唐老师挥笔画荷花，荷花黄我荷花美，荷花含笑会荷花，姜老师顶荷花，恰似大花伞下站了位宏伟辉煌艺术家，唐老师顶荷花好比大花碗底下扣了个大花活花花青蛙。 你们俩是艺术家，我是那大青蛙。 他已经没说对这个意思。他是这个同志们，这个青蛙是一种异种啊，对不对？这个青蛙，这个我们很多庄稼里边有虫子，虫子把庄稼就吃了。可是青蛙能吃虫子，我们唐老师能吃多少这个 花？他敢吃不了这个。 他就是说我们唐老师做许许多多有益于人类的事，对不对啊？ 对 啊， 有益的青蛙， 有益的事嘛。 听我的啊，还有最后一个唐老师。前年呢，我们湖北发生了特大洪水，全省人民奋起抗洪救灾。我就以这洪水为题，说到绕口令怎么样？ 这事儿应该说一说。 听着啊，洪水发浑，浑水发黄，又浑又黄的洪水横行发狂，何惧浑黄洪水？二位老师救灾忙，划木船，运木床，床搭船，船装床，风吹床，浪打床，翻了船，覆了床。二位老师奋勇战恶浪，救起了船儿，捞起了床。我们姜老师受表扬，又照相，又采访。庆功会上好辉煌，我们唐老师好榜样，一个猛子扎下江，救起一个小儿郎，我们唐老师永远活在我们心坎上。我呀， 欣赏了这段群口相声训徒，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姜昆和唐杰忠老师表演的相声争先恐后。为什么事争先恐后呢？他们二位啊都想争着到抗洪的前线去慰问演出。 一个演员表演的各个方面的技能得全面一些。哎，比方说拿您是什么演员？ 我是相声演员。 相声演员，光说相声不行，满足不了那个灾区观众对我们文艺的热爱的那种要求。你得会唱歌啊。 什么 会 啊？唱歌啊。我唱歌那会儿还没有你呢。 你这叫怎么说话呢？你这 51年抗美援朝那会儿我唱那个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你干嘛呢？还尿床呢吧？ 不是你这么说。 后来修康赞公路，我又唱那个二呀么二郎山呀高呀么高万丈，你干嘛呢？断奶了吗？ 啊，你 后来我又唱那个胜利的旗帜哗啦啦的飘，你干嘛呢？还穿开裆裤呢吧？ 你废话，年岁小可不穿开裆裤吗？对不对？你要年岁小你都弄起来的话，万一不是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那个啊？ 我就问你，凭什么不让我去慰问？ 不是不让你去，我们就说你知道我们到什么地方演出去啊？ 灾区啊。 灾区，你到了灾区，灾区就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演出条件了。 这我知道 啊，你深入到第一线呢、啊、你要演一些跟人家那个观众他非常贴近的那些节目。啊，比方说你这个安徽你去不去？安徽你去不去？ 去啊。 哎，到了安徽啊，你给人唱唱黄梅戏啊，地方戏曲。 黄梅戏啊，算你撞枪口上了。这啊，你问问大家谁不知道唐杰忠是以唱黄梅戏著称啊。王少舫在世，我董永， 乐什么呀？个鸭子似的，真是。为什么呀？我不是跟你开玩笑，你这个你好像就说着斗气儿开玩笑。我们这次是一项很严肃的任务，我们到那儿真得是真刀真枪的练，不能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 什么叫光说不练？你要是不服气啊，咱们俩在这比一比唱黄梅戏。你要唱得过我，我就听你的。